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今天呢是12月3号，我们先和大家呢要来说到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1945年科学史上的今天，英国的吸血鬼一型战斗机实现了喷气式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的首次起降。在人类的军事发展的历史当中啊，航空母舰的出现，包括呢喷气式飞机的出现呢，都非常的重要，但一开始这两者呢并没有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40年代呢，喷气式战斗机出现之后啊，大家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飞得又很快，而且攻击力很强。但是呢，过去能够在航母上起降的螺旋桨式的飞机啊，现在呢换成喷气式战斗机之后呢，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为此，英国人研制了蒸汽的弹射器，以及呢倾斜式的甲板，还有助降镜等等。时间到了1945年12月3号，吸血鬼式战斗机在英国的大洋号轻型航空母舰上降落成功。七个月之后呢，美国的一架喷气式飞机从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也是起飞成功。这是说完了飞机和军舰的事儿，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呢说一件有关于鸟的事情，这个也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啊。2001年12月3号，美国的动物保护者兼飞行员，他的名字叫做乔达夫，驾驶着他的超轻型的飞机呢，历经了48天，近2000公里的长途飞行，终于呢是带着6只6个月大的濒危动物美洲鹤，从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州呢，飞到了南部的佛罗里达州来过冬。这是人类呢首次动用轻型飞机来带领候鸟群迁徙。哎，这有意思啊，鸟会跟着飞机飞，这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12月3号，和大家分享了这都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曾经我们在节目中呢，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见到了香蕉就多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香蕉可能在不久之后会灭绝了。现在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件事情，还的确啊，会把这个事儿的严重程度再往前推一点。曾经呢，我们跟各位说过啊，香蕉，全世界的香蕉呢，都得了不同，就很有可能呢，在不同的这个细菌的感染之下会消失，这个物种可能会没了。不久之前，我们和大家呢曾经聊到的巴拿马病，这是一种香蕉感染了以后呢就会大面积死亡的一种真菌。这种真菌呢，目前为止人类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来遏制它。而这种巴拿马病呢，不久之后可能会登陆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呢是全世界呢5/3的香蕉的产地。我们吃的5根香蕉，有3根呢就是在拉丁美洲所种植的。也就是说，当这种病毒来到拉丁美洲之后不久，咱们可能就没得香蕉吃了。这种病毒呢，在咱们国家的台湾地区啊，很早之前也已经出现了。现在给台湾地区的香蕉的出口产生了多么多么大的影响呢？现在台湾地区呢，香蕉的出口量只相当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2%啊，这了不得啊！现在的产量只是当时的2%了。不知道科学家们能不能找到一种办法，能够让这种巴拿马病离香蕉远一点？毕竟的香蕉还是全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民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水果嘛。我们和各位分享了科学史上的今天，也讲了讲最新的有关科学这一方面的进展。有一种对于香蕉而言是非常非常恐怖的疾病啊，希望赶紧能够找到呢去对抗这种疾病的方法。照亮新闻深处，接下来我们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走入今天的话题。这个话题呢，讲起来有很多让我们难以理解，但当你知晓了背后的一些原因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判罚一点都不为过。具体是什么呢？请您继续收听。 不久之前，一则河南大学生抓16只鸟被判刑10年的新闻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质疑量刑太重，有人表示认同，保护珍稀动物人人有责。这位大学生究竟抓了什么鸟，引得他受得重刑处罚？我们可以从表面上判断出鸟类名贵的程度吗？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为何要对于伤害野生动物的行为如此量刑呢？ 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掏小鸟淘来的刑法。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后胡运彪，欢迎胡博士。您好。 你好，大家好。 刚才呢，胡博士啊，我们和各位分享了一个科学史上的这一天，美国的动物飞行美国的动物保护者兼飞行员开着飞机将几只候鸟呢从美国的北边带到了南边。这事儿我刚才就说了，我说这鸟为什么会跟着飞机飞呢？您是研究动物的专家，尤其是鸟类这一方面的专家，给我们一个说法。 这个鹤的话，它是应该是人工孵化的，然后它有一个应出壳之后有一个应随行为，它会跟着这个。认定了这个保护者就是他的一个父母亲。 嗯， 然后其实他们这个工作在这个保护这个美洲鹤的时候做得非常好，他们会模拟这个就是鹤的一个外部特征来教这些鸟来这个在野外取食，然后教一些飞行的动作。 嗯， 然后慢慢的用这个飞机把它从北部的威斯康星带到了这个佛罗里达。 哦，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 这鸟会跟着飞机飞，那是不是这个鸟出生的时候它就第一眼看到的是飞机？ 不是， 这个 带飞机这个是它是一步一步训练出来的。 啊，那一开始呢这个鸟、就是、 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最早刚出来的时候，它是先教它怎么来就是在野外找东西吃。 哦，这都是人教它的。 人教的。 那我们听过一个说法，说比如说鸭子鹅，它出生之后第一眼见到的是什么，它就以为这是它的妈妈。 对， 鸟也是这样。 对于这种早成雏来说，大部分都有类似的行为。 哦， 就是像这种刚出生就能自己找东西吃、能自己走路的这些鸟，基本上都有这些行为。 就妈妈怎么做，它就怎么做。 对， 它是跟着妈妈学的。 它是跟着学的。 啊，那你说这个鸟，它跟着飞机飞的时候，飞机的翅膀是不会扇的。 它那个飞的时候，最早一开始教的时候，我印象里边，他们好像是用了一个风筝，然后就一个大型的鸟的一个模型那么一个东西来教它来练飞行。 哦，那个鸟就 是在车上一开始先带着这么一个风筝先飞的，后来慢慢换了飞机。 哎，真是有意思。 他们那工作做得特别好。 这也是。是在鸟类研究过程当中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事情啊。 对对对， 说到值得大家来关注，最近呢在中国有一个新闻引得大家关注了。这个新闻呢前两天成为了社会热点。河南新乡有一个大学生小严，在暑假期间呢和朋友在老家呢掏鸟窝，一共呢掏了16只鸟，将其中的一些鸟呢卖掉。但是这些鸟呢有一个名字啊，它不是普通的鸟，这鸟的名字叫雁隼，是国家的2级保护动物。不久之前，小严被新乡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还有6个月。他的朋友呢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小严呢10年6个月，这个刑期啊，对于一个只有21岁的年轻人而言，那基本上这前半辈子就算是交代了， 差不多。 所以呢，小严的家里人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老爸说，我感觉天都快要塌下来了，掏了16只鸟就被判10年，我真是想不明白，那不就是鸟吗？鸟会比人重要吗？16只鸟怎么就会判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10年的刑呢？我觉得今天我要和胡博士好好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这话题呢，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到底是鸟重要还是人重要啊？惩罚一下就好了，罚点钱就好了嘛，或者拘留一下就好了嘛，干嘛要判个10年呢？胡博士，您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啊，以您掌握的情况来看，这10年判的重不重？ 我最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他说的是他一开始这个报道说，第一个他掏了家门口掏了一个窝，上面有12只鸟，然后第二次又掏了4只鸟是雁隼， 嗯， 被逮到了。其实这个新闻报道，我不得不说这个新闻媒体报道的非常的不负责任。 嗯， 第一 怎么个不负责任了？ 你报道这个新闻的时候去没有去跟这个检察院第一时间联系一下，检察院来这个或法院来联系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判决的标准。 哦， 还有就是他在报道的时候，这个雁隼经鉴定是雁隼，雁隼不可能一窝是12个。 为什么呢？ 这个鸟的话，它的窝卵数就一窝一般在2到4个左右。 啊，再多也不可能。 对，不可能的。 对啊， 而且 我们也没听说过说鹰一窝能生10几个的，是吧？ 不可能。 啊。 然后这个作为这个猛禽来说，它的领地也是非常大的。 嗯。 像雁隼呢，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研究它的一个领域范围，但是我根据其他的一个和它体型差不多的一种鸟，就是赤腹鹰的话， 嗯， 大概在1平方公里，在它的适宜生境里面，也就1平方公里有那么一对儿， 1平方公里就一对儿，那就是2只。 也就是繁殖这一对儿。 哦，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地方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嗯， 但就这里边这十六只而言，最起码是4到5个巢。 啊、 哦，这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 嗯， 而且这个鸟的巢一般都是在10米以上的一个位置。 嗯， 新闻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可能的，这肯定是有预谋的来抓这个鸟来卖的。 为什么您说他是有预谋的？ 因为这个后来这个我看到一些资料，就是说这个法院这个出示了一些判决标准，他会有一个他说到里边，他其实是在 QQ 群里边，然后把这些信息放到了群里边来兜售这些鸟，而且他明知道这是国家二级保护，但那他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些资料， 他能叫得出名字来。 对， 他知道这是什么， 他知道这是二级保护的， 然后他也知道这个东西要比抓只麻雀要卖的价格高。 对， 对， 所以 这是警方有这个定罪标准的，但是新闻媒体第一时间没有报这个问题 啊。所以呢，你看啊，当时大家一看到这个新闻，下意识的就觉得这是小孩放暑假的时候闲来无事上树掏了几窝鸟，或者掏了几只鸟，然后呢，他是无知无意当中触犯了法律，才判了10年。所以说，哎呀，你这个判的实在是太重了。照您这么说，这个事儿， 这个实际上他不是无意的，是故意的。 咱们去推敲每个细节，他一定不是无知的， 一定不是。 比如说这个鸟，您刚才讲了，它得在10米以上。 对。 任何一个小孩，你就是假期再闲来无事，你没事爬树爬10米。你知道现在的社会啊，跟我们当时不一样了。我们小的时候没得玩，现在你要想玩，什么上网啊，你的手机啊，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去玩。爬十米，先不说好不好玩吧，有多少人能爬得上去，这事儿这是一个疑问。第二呢，您说这个鸟的数量，一窝不可能有12个， 一个窝不可能有12个， 它一定是哎看了好多好多的窝，而且最后呢，警方抓到的时候发现，哎，这个啊，不只说是一窝的鸟，它有好多好多只鸟。 对，然后他在他家里边还查询到，就是还查获了另外一种，好像另外一只叫风头鹰。 哦， 所以他 风头鹰也是国家二级保护的， 也是国家二级保护的。而且根据他在以往在那个群里边的一些这个成交的一些记录而言，不止这16个这么少， 就曾经 对曾经也有，他也贩卖过，他也从别人手里买了之后再卖。 哦，对，所以就根据啊，就当地的检察院呢，就说啊，认为严某的情节是属于特别严重的，而且呢，以前也是有犯罪的这个内容，就像您刚才说的，他之前也卖过，现在属于数罪并罚，这数罪并罚的这个情况，这些鸟判了10年。我们回头呢，先跟大家先来说一说关于这些鸟的问题啊，法律的问题一会儿再会请法律专家来去聊。关于这些鸟的问题，燕隼它在人的生活栖息地当中，它是距离人的生活半径是很远的一种鸟类，不像 是 麻雀一样。 也不是，是分这个，你当然相对城市而言，那肯定是很远了。但是在农村地区，如果它的生境适宜的话，还是比较好的。它只要有一些比较高大的树，然后它喜欢，它不大，就是自己一般不会做巢，它会强占一些乌鸦的巢或者喜鹊的巢。如果有这么合适的条件的话，它会做巢。这个鸟的话，从全世界范围而言，它的数量还是挺多的。但是咱们国家这儿把它定为二级保护，因为像猛禽为什么要定为它二级保护？猛禽相对而言，不像咱们说常见的这个麻雀啊这些，它繁殖周期比较快。猛禽它的这个每年的繁殖期一般就在2-3个月，它的孵卵期接近一个月。像这种小型的小型的隼蚁类就是接近一个月。它的育雏期呢也要一个月左右，这加起来就是2个月。这个人把他的雏鸟给他掏走之后，这一对儿今年就无法再繁殖了。 哦，就一年他只生一次是吧？ 对对，然后一些大型的猛禽像雕啊或者一些这个乌鹫啊这一类的，可能一年呢有好几个月要放在繁殖上。就他那个周期会更长。然后也不是每年都能繁殖，所以说那种体型再大一点猛禽，如果你掏了之后对这个个体的伤害更大。 这个就让鸟这个燕隼或者其他的猛禽就真的断子绝孙了， 这一对有可能就会断子绝孙了。 您刚才提到一个说猛禽是国家二类保护动物， 最低是二级， 就最低是二级， 二级 起，二级起价。 对， 那是所有的猛禽都是这样是吗？ 所有的咱们国家所有的猛禽都是，就是咱们大家常见的比如说鹰，雕，猫头鹰这一类的，还有就是隼。 就我能理解，那个嘴是勾下来的，带个尖儿的，那都是猛禽。 你可以简单这么理解，白天活动的。然后猫头鹰的话，大家好理解一些，就晚上活动的。 哦，哎，但我多问一句啊，我看网上， 或者看电视啊、身边咱就是这个城市当中有人玩鹰，这鹰它能玩吗？ 严格意义上都是非法的。 行，我们说到这点大家知道就行了啊。回头我们再来讲一讲关于这个燕隼的事情。燕隼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鸟？它跟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提到，比如说有一次我们讲一部电影叫《无人区》，它里面出现了猎隼、 啊、 燕隼和猎隼的区别在哪里？ 猎隼相对而言是体型比较大一些， 嗯， 然后那个燕隼呢，这个体型要稍微小一些，跟咱们身边常见的鸽子的体型差不多， 嗯、 而且要身体稍微要苗条一些吧。 嗯， 像燕隼的话，它主要吃一些食物是应该是昆虫一类的，比如说这个、 嗯、 蜻蜓，然后一些蚂蚱一类的，但是它偶尔也会抓一些小鸟，比如说这个麻雀啊、燕子啊这些。像猎隼的话，体型比较大，一般。像这个阿拉伯地区，他们喜欢养这个猎隼还有游隼、 嗯， 他们会用来抓一些这个兔子啊、 嗯、 这一类的比较大型的鸟。 嗯，阿拉伯人是很喜欢去养猎隼和游隼的。 对，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张照片，有一个阿拉伯土豪包了一架波音747，其中呢有好几排的位置，远处看来是空的，你走近一看呢，上面一个位置上站了一只猎隼。 对对对。 而且那个隼呢还戴个眼罩啊，那些鸟全部站在那儿。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他们坐飞机的时候还要戴个眼罩？是为了方便他们睡眠吗？ 这个不是，这是为了保护那个鸟的眼睛。一般来说，猛禽的话，相当于从人的角度来说，它应该算是远视的 啊、 哦。如果在近距离的话，它的眼球调节啊会有影响，就是对这个鸟在野外在捕食、啊，就能力会下降很多。 那所以把它的眼睛给它罩上， 对，正好有一个保护作用，而且也会更安静一些。 哦。这挺有意思的。 一般来说，野生动物的话，在野外有人抓的时候，为了让它安静，会把它头上罩一个黑布。 它以为天黑了。 就会它会情绪就会要稍微要安静一些。在鸟里边也是、 嗯， 兽里边也是。 嗯。 这我们在野外，就是我们在繁殖鸟类的时候，如果遇到这种比较激动的这种，我们也会这么做。 嗯，但是说到这一点啊，我们还是要说，阿拉伯很多有钱的这个土豪们，大家喜欢养这个鸟。但是这个事儿还是不好的。我听过一个说法，比如说吧，就从中国新疆那边抓到的猎隼，到了阿拉伯那边是一只，但是你知道这边开始起抓的时候是多少只吗？大概可能得几十只甚至上百只。 基本上如果说能熬鹰的话，熬下来的可能就十只里边熬出来一只，那就很不错了。 啊。所以就是你那边最后到手的是一只，这边路上得死多少只啊？ 对对对。 而且这个生态平衡被打破，这也是国家保护的鸟类。您刚才还提到一个词叫鳌鹰，鳌鹰这个词听起来很耳熟。我记得在咱们应该是内蒙古地区有不少的朋友， 少数民族 的朋友， 哈萨克族的和这个蒙古族的可能有一些， 大家就有这个鳌鹰的这个传统的文化。 对。 那鳌鹰又是个什么情况呢？鳌鹰和鳌隼是一回事吗？ 一般来说，那边熬的少数民族那边熬的一般都是雕， 哦，还不是隼。 对他们熬的一般是那个熬的也是金雕这一类的。 哎， 就是、 您能跟我们说说隼、雕、鹰还有秃鹫这些区别在哪里、啊？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他们现在用的这个来分类依据呢，是用的这个分子生物学的一个方法。 啊、 从外形上 不是从外形上看吗？ 从外形简单上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雕。 雕是最大的， 雕和鹫一般是最大的 哦。 然后这个鹰，下边是狂，还有一种叫狂 啊，狂 对， 狂是个什么东西？ 狂就是比这个雕要小，但是比鹰要大一些。 出来闯荡江湖很狂。 对对，然后还有这个鹰和鹫的体型相对来说差不多 哦。 然后这隼是这个体型最小的一类， 嗯。 然后这隼里边又体型大、体型小一点的 哦，大一点的是猎隼，小一点的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燕隼。 对，像猎隼的话，跟一些鹰的这个体型又差不多大了。 那再来说鳌鹰，您刚才讲鳌鹰主要鳌的是， 像现在这些叫玩鹰这些人，比如北京市面常见的一些大街上见的那些鳌鹰那些人，他们鳌的好像苍鹰要多一些。 嗯。 然后有些不知道的，为了图一个怎么说呢，图炫耀心理吧，他们什么猛禽都鳌， 哦， 比如说隼他也鳌，但是最早的时候，这个鹰猎传统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呢，他们熬的一般是金雕，因为金雕体型比较大，可以抓一些大型的猎物。 嗯， 当年那个在当时那个游牧时期的话，它确实可以帮助它获取一些额外的食物。但是像今天这个社会的话，其实它没有食物短缺这么一个现象了。 嗯， 鳌鹰没有根本没有必要再存在了。 对， 你如果是作为一个文化遗产保留的话，也是 我的意见是可以保留那么一点点就可以了，没必要去夸大这个文化遗产。 对啊，大家都去熬， 就会有一个跟风的一个现象。 对啊，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啊，有需求就会有市场，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补。 对， 这个大部分都是通过非法的方式嘛。 对， 大家看不见的方式，因为猛禽是不允许你去补的嘛。还有呢，就是你熬来了以后，有很多是在熬的过程当中就熬死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有一大批损失。另外，您在生活中您熬这个鹰干嘛呢？你没事放他出去，放他出去抓个什么回来？ 这个就属于这个心理，我不知道为啥大家可能有那么养这种宠物 的心理，这就是人的 可能是一个 猎奇的心理， 还是一个猎奇啊？ 就你看你们家玩小狗小猫，我玩大鹰啊， 对，感觉 我这有大气 上档次 啊！对，您这词儿用的特别好，大气上档次。今儿我们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跟鸟有关，但是我们希望您要是真的想追求大气上档次呢，别在野生动物的身上去追求，希望说能够在别的方式。 其实现在可以出去观鸟。 哎，观鸟？ 对。 啊，你有机会可以带着大家去观鸟吗？ 北京市区里边像燕隼和游隼，大家也都能看到的。 嗯。 像这个国贸这一片附近的话，高楼上就很有可能看到这个猛禽。 对。 然后像昨天在鸟巢的上空飞过一只秃鹫。 嗯，那你是怎么看到的？ 别人拍下来的。 哦，这还是有行家呀。 对对对。 但是说到这一点，我觉得像您这样比较懂这些鸟类的人会了解这些鸟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平常大部分大家不懂的，我觉得是不是也很难去了解到这是什么。 你作为不懂的话，但是你可以不懂，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不去吃不去养。 嗯，您说到这吃，来跟大家说这么几件事儿啊，特别有意思。在广东珠海有一个70多岁的福伯，福伯有一天呢想喝汤呢，哎呀，一想这煲汤呢也味儿好，再喝点什么呢？上山去抓鸟吧。结果上山就抓了22只的夜游，那又叫夜鹭，还没下山呢就被公安民警抓获了。以非法狩猎罪判处呢这个福伯拘役5个月缓刑1年，这22只鸟啊拘役5个月缓刑1年。还有呢，这个河南新密有一个男子呢捕猎麻雀，捕了300只麻雀，被判处非法狩猎罪6个月缓刑1年。啊，麻雀也要判啊？ 都是三有的，三有在根据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这个刑法里边有这个相应的规定。 嗯， 就是有一个量刑标准，有1级2级啊，还有这个三有的级别的动物，每种动物都有一个相应的量刑标准。 哦，就是这个三有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多。 说到这儿还有，我再补充两个，一会儿我们说说三有啊。安徽宣城有3名男子在深夜抓了29只癞蛤蟆，也被刑事拘留取保候审。以及呢，山西汾阳钱某等多人抓了1000多只壁虎，也被刑拘。哎，不知道这哥们儿抓壁虎干什么，而且抓1000多只，我想想就觉得挺累的。壁虎这东西我见过跑得可快了，他们是用什么办法能够抓到1000多只壁虎？ 不，但是这个是不是有入药的嫌疑 啊？哦，那就不，咱就不细说了。你刚才讲了三有是什么意思？ 三有的话其实是相当于除了这个国家1级2级以外的，就是属于有经济价值，有科研价值，还有这个属于有重要经济和科研价值的一个野生动物名录吧，现在简称三有。 嗯， 但是这个三有这个名录也比较早了，应该是89年当时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时候出的。 嗯， 但是现在有些三有的鸟已经变成濒危的鸟了，可以提出一个国家1级或2级了都。 哦。对，就三有都快没有了。 对， 得赶紧把它保护起来。 现在保护可能对于有些鸟来说都已经晚了。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得过，更得给我们收音机 有可能就会灭绝， 说说这事儿了。尤其是别把它当成食物了。 对， 您说这，哎，这肉又不多，这味道也没什么特别的，怎么就老就有这么多的人喜欢吃这个玩意儿呢？尤其是广东的朋友啊，这什么都吃，天上飞的飞机不吃，地下四条腿的桌子不吃，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说法。说到这儿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的方式呢，请进一位律师，我想跟他再来聊一聊，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偷了16只鸟，或者从鸟窝当中抓了16只鸟的这个小严判刑10年，法律当时在立法的这个层面到底是怎么考虑这件事儿的？接下来我们请进的是律师吴宝明先生，欢迎吴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这个事儿呢您也知道了，一个河南新乡的小伙子呀，假期呢在家闲着没事干，出去呢偷鸟卖鸟，一下呢这16只鸟给他判了10年0-6个月。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动物学的嘉宾来跟各位介绍了一下为什么啊这鸟是这么珍贵，为什么要给他判这个刑。接下来想听您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一说，咱们国家当年啊来设立这样的法规是一个怎么样的考虑。有些朋友说你鸟啊，你再怎么金贵也不会比人金贵，一个21岁的少年一下10年的光阴就没有了，会不会有点太重了？您怎么看？ 首先那个如果是纯属只是说鸟的话，这个标题确实让很多的这个可能读者看到这个标题觉得这个量刑很重，但是关键是这个鸟的种类，如果它属于我们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的濒危的这个野生动物的话，那么这个如果是采用非法捕猎杀害的话，那么它构成这个刑法上我们所规定的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嗯， 这是我们国家呢出于对这个濒危的和珍贵的野生动物的一种保护。确实这个如果这些珍贵的濒危的野生动物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的话，一旦灭绝，这个将是人类的一个损失啊！国家当时立法的时候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嗯，那么这个法律在运行的过程中啊，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10年呢，其实在整个的量刑的体系当中应该也是一个重罪了。那么今天大家呢来说到这件事情，还是觉得同样是重罪，比如说一个故意的严重的人身伤害和你去卖几只鸟来相比起来，还会觉得是不是前者来去判这个重罪会更这个顺理成章，而后者总会觉得哎呀这是不是稍微有着更多的可以去考量的空间。那如果从法理的角度来讲，您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因为这个针对刑法对这个保护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啊有个专门的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呢，他认定的标准呢，就是说，如果一旦你非法捕猎、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那么可以处以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说是情节严重的话，那就会处以5年以上到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话，就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相关的罚金和没收财产。这个河南这个小严，他的这个目前媒体披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虽然他杀害的只是一种这个杀害的是我们国家保护重点保护的一个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可能大家都有一种惯性思维，认为我们这个人类要比这些珍贵的濒危的野生动物价值更大，其实在大自然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嗯，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番话还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去思考。过去都下意识的认为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人要比万物都要高级，但实际上你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不能在这个地球上单独的活着，我们要想让自己生活的更好，还得要和其他的动物和谐的相处，而且在相处的过程中大家彼此共同生活，才能够让我们的日子继续往下走。谢谢吴宝明律师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带来的解读，送您走了，再见。 好，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还有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博士后胡运彪先生，我们今天也在节目中呢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来聊了聊关于今天说到的这个新闻事件，一个小伙子呢掏了16只鸟被判了10年0-6个月。咱们要从动物保护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刑罚的判定是应该这么做的，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另外呢，你要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去定这个法律目的还是为了让大家来去保护鸟类。首先这个鸟类很珍贵，人的生活离不开它，它也对人的生活呢在大自然的神秘循环中也会给我们做出很多的贡献。回头再来说呢， 你从这个人的生活角度来说，我们不能够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对于这个世界呢是有着生杀予夺的这个权利。这也是在过去的很多事情当中都证明了，你对于自然不敬，自然也会对你不敬的。好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再次感谢嘉宾做客，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我是玉龙，在明天晚上的相同时间还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身边的热点事件背后的科学。做一个预告，这两天呢世界气候大会正在法国巴黎召开，其中呢我今儿看了一个新闻特别有意思啊，中国的第三张名片越来越被世界所看重。这第三张名片是什么呢？先来说前两张，第一张呢是核电，第二张是高铁，现在这第三张叫做库布齐模式，是对于荒漠治理的一种方法。为什么这会成为中国的一张名片，以及库布齐沙漠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治理，明天晚间的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我是玉龙，明天见。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有火源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火源关闭，